书房。如今你闯下了杀身祸，把父命为王，你谎言不准为娘我的本章。小儿啊小儿啊，你的父为国身在外，何谈不当个救儿郎。倘我把命丧，我想儿盼儿痛断肠，我想儿盼儿痛断肠，眼泪不干悲伤大王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火焰，在胸中燃烧，白腿阴谋射穿袍，陷害我们红军最难熬，岂不知红军本事就是开了刀，钢筋铁骨一直坚强不屈刀，哪怕你摆着陷阱千万刀，你是长臂长枪自打火炮，睡在天宫也要去，穿在地府也要逃， 也要逃， 血债一定要追讨， 要追讨，要追讨， 杀人的白腿命难逃，烈士的英名传千古，红军泪汇成了怒海波涛，长江在怒吼，黄河在咆哮，八日红火起，万里红旗飘，红色的种子播天下，解放的呼声冲天下，冲天下， 金沙江畔里边有一个重要人物，就是施政委唐文苏，这个在我们评剧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。唐文苏的音乐形象成败将关系到全剧的成败。贺飞先生采取了歌曲的创作方法，以慢板的结构成功的创作了高原风景极目望这一著名唱段。 作为评剧革新的领军人物，贺飞同志带领音乐组的同志两下唐山采风，在剧院的领导下，他们又吸取了对评剧绝响舞台的北京西路评剧进行了挖掘。在评剧进行了挖掘，其后呢，在现代戏《向阳商店》中吸收了唐山影调和西路评剧，极大的丰富了评剧的创作。 贺飞先生的创作，丰富了评剧的版式，丰富了评剧的调式，也丰富了评剧的表现风格。特别是乐调的出现，使评剧彻底摆脱了以三小为主和半班戏的状态。 下面请大家欣赏演出。 行。 卖黄瓜喽，卖葱头。

见他，美的见他我故乡，我心思滔滔如龙江，天有多高恨多高，地有多长恨多长，为了祖国一草一木，一个儿子不惜导火赴汤。双峰如同飞铁，只好是兵踏深阴，阴暗生绝。 不想离光穿一血，都是生灰周良孝双沉雪夜，负伤春人隐痛必走不歇，想一句写一句，一字一句呕尽心血。 写成了他县名，进驻军阶，驱虎豹斩蛇蝎，拯救黎民水火间，乐在其中谁能解，莫道无人解，

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想想在我的耳旁，原来是妈妈在远方呼唤啊！亲爱的妈妈呀，妈妈呀，你的教恩来到了最前线，我和他哥哥在一起，好似动物圈环，我和大哥哥们在一起，好似动物圈环。我是一片小绿叶儿啊，闻着露珠青春发散，今日里我在前线把歌唱，明日里我要装点祖国的江山，祖国的江山啊。 回家转，到此这一番事全家和欢，只因为国事在身难离去，想你们会谅解我心间好娘亲，一笑啊别把我难断，三夕我心 母亲永如织，将我俩养大。分手后我去世，娇生惯养，许多年华，行军艰难，他帮我负重，我了团聚北归家。 Yeah.

Oh! 你这个是的啥子？ 啊，万不怕给狗也给。 是。这啥子好色面容？ 哦，拿来我看。 飞梦。 痛，今日里怎可想在诉苦衷，姑爷啊小姐伯爷你病重，今日里我不想在诉苦衷。

哎呀，笑！ 黄金三宝，这儿他娘亲不肯放银棍，私自出门，这次到了官员，他是亲自前无为应啊。那是天上的后光，儿婿莫进院去，这次就下不到跌在地上，低头一困呐。 怎么样啊？ 是这样啊，文生先生死在地上。 不要。 亲自以来问他乡。人命关天真的了，望尘老者心间凋，此时乃终有蹊跷，必定是妇女同为死多娇，此时要万事全。为娘出劝告，人无不知道哎，万不怕是放心，放心莫笑。 哦，是是是啊， 我等下做个安吉达，那有得上大雨。 此人民凶顽无踪影，衙门也有领先，此事来主问。 哎，兄弟，你看啊，小周一，开门开门开门！ 敲门怎样？ 开门！我来问你，不认识是王府押官？ 哎呀，看他们正是皇上的女子，必是凶犯。现在走来。 对不得。 门上留下血手印，要想抵挡，反不能。 哦，我儿因为松断人，共也不可冤枉人。 那王爷学医经， 只有血手印。 真 是杀人犯！ 哎呀，杀人不想吗？ 我也是。二郎。 奉旨赠粮，待人光开幕。 大门。 进入一辆替死鬼，老爷要用送长子放大袋子共堂来 动论仓共堂给到我的， 我叫王成老爷之名前来送长。 张先生 兵大人王成客人送长子前来， 我不去向王成来是分成守护，闪出这一场将困他是破当间传他上当。 上当 上来在借助谢大人 唐氏身上来， 小林出门来， 大龙王护驾。 成为了贼，我家中可有大人在，可是小贼也无来，也会成为辕门贼。生命不是儿戏子，大人啊，你身着披风要明察去啊，为黎民伸冤做主宰。 所以宋英马上就带领万国将兵再不到来，大家命运就受不了。 冤枉难走。 哎呀，臣与我宽大明志一同。 望尘弄尽是故事，无凭地下刻铭文，西昌聚会论风尘。今日里不是上课要问斩，小弟小弟小弟死 小弟老子欠你这来几天不平。哎，

赏金银饰，不料得中头名状元，眼看女郎得救，叫人好心哟。 请 啊，老大 人，老大人，